见小不见呐，他也不能太较真儿。 边还有一句吗？ 此公约已经通过，全体群众会啊，李老黑就是那监督那执行人啊。 刷刷点点开条子，又突出进了一次地儿，按公约发粮九十斤啊，并两人本事呢总来找四婶儿啊，陪两人就是你还贵真儿。 姐夫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问真儿。有了同党何大印祸害别我的那个先斩后奏，先斩后奏罚两声啊。 为这我听罢呀倒吸了一口气呀，看起来这回呀哎呀妈挺可呀沾那连分儿啊。 你。 就招坏人，我就说你深更半夜起早贴，那里贴着呼呼美男的好心管，叫你猪八戒到金门里来不得了。 说的给我想的正对劲儿，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儿，你正说你说没劲劲儿，咱们当众抓住啊，掏赌啊，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算我老黑去赖人儿。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 我按价赔偿包现金，要是掏出黄豆粒儿，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老皮儿。我一甩袖子往外走啊，你怎么来了？ 哟，那是你来呀，就不请我来了。告诉你吧，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撞官司来了。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你们亲戚里道里呀撕破了脸皮儿啊，把闺女扯上火来消消气儿啊。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为这你也不要撒泼放掉不讲理儿，执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只要你别再让着过海地儿啊，死谁我也不能让你包赔那点粮食儿啊。 为这儿你听听四婶儿说的这些话呀， 啊， 是怕边里怕翻，要拿人心抵个心呐。嘴儿啊，不开卷门那咋回事儿啊？ 嗨，你急忙后啊，我就圈养那车，你就管不着了。 哎，这就对了。 好，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半夜叫门，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擂鼓战金山。 母亲那有军情， 孩儿我巡逻在这山下，见两个奸细来偷营，一个被擒，他一个丧了命啊！ 马上押解帅府听啊！ 来，过来。身发抖，马回禀啊，夫人你息怒，您老听信啊，我本是金国的副将，名字就叫 什么？ 土热喜通哎，还有个兄弟叫康齿林啊，兄弟呀、啊，奉了元帅令，大元帅金兀术啊。派我们出来是刺探军情， 你家兵马扎何处？ 长江南岸是行营啊， 为何扎兵江南岸？ 这只因为岳飞老爷他不留情啊，我军连连遭败海战，也只得抢渡长江回黄龙，怎奈是这山下长江岸驻扎的韩元帅，还有你夫人鼎鼎大名，还有你梁夫人是鼎鼎大名。 梁夫人正没风，叫一声奸细你仔细听啊，金兀术定的何时他把长江渡， 明日清晨大五更啊， 有多少人不忙， 大兵十万的还挂零啊， 他有战船多少艘， 不五艘，也就那么十来艘，全在这江边停啊。 你说的可是真情话， 若敢撒谎，我天打五雷轰。 梁夫人我怒气冲，拍帅案演员争，把他推到辕门外，立即开刀问斩情。 哎，我看你一眼。 你去你的吧。二公子领下金斩令。 主任喜从我这里发表声明，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是你们命。我既然坦白交代，咋还不减刑？ 你说的可是实话？ 我句句都是实情。 好，你听着。 我听着呢。 你们在半夜三更要不那长江渡啊？ 我说我刚是到天明啊， 你们的人马只有六万整啊， 我说十万是还挂零啊，我吹着闹呗。 芦苇荡长捉战船三百艘， 我说十来艘全在那江边停啊， 这就坦白交代吗？ 金国的底细你咋全知道？ 用兵如神灵啊， 先锋老爷饶命， 我去你的吧。先锋官手起刚刀落， 果然喜通哎呦一声闹了一个玻璃油瓶啊， 炮火连天， 山摇地动， 噼噼砰砰， 砰砰乒乒， 让那些个飞禽走兽 害怕呀，又担惊啊。咚咚打一更啊， 连红玉披挂整齐登宝帐， 好一位巾帼女英雄啊，你看她呀， 青丝巧腕 盘龙髻， 髻心右膀 玉簪横啊， 那横冷云鬓 飞彩凤 啊，凤凰展翅 耀双翎， 绫罗风尘 大红袄， 袄上绣着 泪花红， 那红色将裙 分四面， 面如桃花 柳眉清， 轻轻的弯眉 配杏眼， 眼如秋水 皂白明， 明晃晃的三尺宝剑 横腰带， 外罩一领 红斗篷， 横枪直翅 英雄女儿， 女着豪杰 小步兵啊， 兵马排成 十座阵， 一字长蛇 二龙出水， 三才会员 四门兜底， 五虎登山 六甲迷魂， 雷七星飞 八卦阴阳 九个连环 十面埋伏， 十座大阵呐、啊、摆在江中啊。 我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东方来用兵，那正东方 甲乙木， 木字旗下 一片青， 青罗伞盖 青旗号， 下诏一对 青衣兵， 金兵若敢从东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 水墨将在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南方来用兵，那正南方 兵兵火， 火字旗下 一片红啊， 红罗伞盖 红旗号， 下诏一对 红一兵， 金兵若敢从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啊。三支令的铜甲将军传司令，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西方来用兵，那正西方耿新金， 金字旗下的闪金星啊， 白罗伞盖白旗号， 下诏一对白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西走，立即严打我不留情。 哎，对， 三令传马传司令的铁甲将军传司令， 哎，我向上， 你四人率领战船一百艘，对准北方来用兵，那正北方人亏水， 水是大旗的悬在空啊， 黑罗伞盖黑旗号， 下诏一对黑衣兵， 金兵若敢的从北走，立即严打不留情。 哎， 为娘我亲自临沙场，登高望远看得清，带着三更敌营洞，低声看不 看金兵啊， 神勾 勾人落水呀、 啊！六对兵六关张当， 横入汉兵啊！ 七对兵七星利箭， 双方两刃呐、啊！ 八对兵八尺银枪， 枪声轰轰。 我的乡啊， 十对兵十辆花车山呐、啊， 破平啊， 十面旌旗 飘猛虎啊， 九万人马 出大营啊，连天下， 看七星台下， 顶雄兵， 六十神骑， 抱祖国， 五方楼上， 杨美名， 四艘战船， 前人路， 三军仗士， 见英雄， 两面红旗迎风走， 一面重来是一面轻啊！ 呆着，不说压油了？ 咋压油了？ 你错了啊！ 哪儿错了？ 人家是一面西来，一面东。 你得了吧！ 怎么了？ 你把梁红玉那边说了不少 啊， 金五柱那边一点都不表， 是啊、 那不是一面重了一面轻吗？ 那说书演戏都一样，他两面不能一块唱。 嗯， 咱先唱梁红玉调完兵遣完将，然后再说金五柱怎么打仗。哎，你看金五柱那不是来了吗？ 是发懵、并排那孤山道灰黄龙啊，灰黄龙啊，一只眼儿有，我把那战船啊准备好啊，日头渡啊再三更啊，日头渡再三更啊，不知是败还是胜，叫我胆战又心惊啊！我说军师啊，哈密赤你给国王算一卦呀，今日头渡啊成不成啊，成不成啊，一瞪眼儿哟。 狼主，我这话 怎么样了？ 从昨天开始，他就啊不灵不灵的。 我真高兴啊，苍天有眼主成功，三更一到我传将令啊，大船的旗帽被安行啊，我说三军啊，既要双枪你我出声啊，猛然间耳边传来咚咚的战鼓声啊，卷发包头身披呀红，莫非她是梁红玉，勇冠三军女英雄，急忙忙抽出狼牙牙剑，刃口搭上宝雕弓，先把拽后把松，利箭飞射带呀风啊声啊， 是快如风哎、 啊。